爆破 爆破 薄片 薄片 补品 补品 逼迫 逼迫 布匹 布匹 鞭炮 鞭炮 宾棚 宾棚 并排 并排